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彌敦道證交所咧就請咗一位即係好資深嘅傳媒人啦，咁就亦都係記協嘅前主席啦，亦都係喺明報啦、蘋果日報啦，同埋動新聞嘅負責人。 咁 咧就而家咧就行出另外一步啦，就係叫做進入呢個新媒體嘅領域。咁咧就1月係嘛？ 1月1號 就係一個叫做眾新聞係嘛？眾新聞嘅呢個新媒體出現。咁就除咗你啦，仲有安宇啦，係嘛？ 安宇啦，姜国元啦， Chris 杨建兴啊 ，Chris 啊， 南华早报好资深嘅政治编辑啦，系啦，信报啦，亦都系。 刘俊涛啦， 系 Kevin Lau， 哇，好劲喎，班底都。 麦燕婷啦 ，Mark 姐啦，以前记协嘅主席啦，又系。 岑依兰啦， 岑依系经济日报啊嘛，以前 系 现代日报、经济日报， 佢浸大教紧， 亦都系苹果做过。 有，咁呢啲都系发起人啦，仲有我发起人仲有几个嘅，仲有陈敏啦。中大 新聞系，唔識知嘅啫，冇份啦。 我哋講緊發起人，即係真係開公司做咗，即係始創會員個。咁仲有係馮德雄啦。 馮德雄都好資深喎， 係好。 即係 K 寶咯，退休啦。 係啊係啊，咁啊仲有 K 寶新聞部個頭啦。 係咯 ，He was 曾經 啊，即係阿春之前係。 佢喺港台有，唔係一齊嘅， 一齊 嘅啊 ，operation wise。就是馮德雄負責， 仲有馮玉蓮啦， 哦，玉蓮呢個亦都好資深， 好 係港台出身啦。如果就即係有啲 唔係 media 君子之一嚟㗎，馮玉蓮 唔係 港台， 係一路喺 一路都喺港台。 即係我唔想講嗰個即係佢係港台新聞部阿頭咯。 全部都新聞部阿頭嚟㗎喎。 係 會唔會？ 嗱，仲有乜嘢？喂，有咩猛料數出嚟？ 咁仲有啲仲有啲會員都好猛嘅， 即係唔公開身份嗰啲。 唔係，咁我哋係係啊，因為即係我哋就係頭先講話，我哋 都幾振奮人心，我覺得。你喺過去嗰幾年咧，一路睇都係嗰啲資深嘅新聞工作者係咁俾人喐，係咁俾報紙炒，或者叮走嗰啲作者唔啱聽嗰啲。咁但係而家聚集到呢班人，其實我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我話。當時在南韓最黑暗的時候，其實他們的新聞工作者是走在一起，就是在光州事件之後，就是這個全斗焕鎮壓之後，就創辦了這個南韓民族部，我忘記了，是就是走在一起，然後用眾籌的方式去成立了一個這樣的新聞媒體， 用今天香港的術語就是 反現制的報紙。 其實坦白說，我經常都有個想法，其實姜、Chris 這一代，包括 Kelvin 這一代，實際上應該今日是坐在媒體裏面的決策層的人的。你想你看美國，你看歐洲，即包括日本都是，台灣都是，是剛好去到那個階段，經又做過由基本法採訪，即是基本法起草，然後經歷過整個香港的即回歸的過程，有足夠的新聞管理 newsroom management 的經驗，但結果這班人就正正就是今日被即get rid of 嘅， 我唔覺得佢哋 get rid of 好多都係榮休啫，係個人選擇，唔係個。 你話馮 唔好用 get rid of， 馮德雄嗰啲係，但係你問我，譬如劉俊濤咁樣，由明報嘅總編輯啊嘛，調咗去做一個新媒體嘅位置，就然後就到阿姜國元，姜國元係比我哋後生啲添，仲係嘛？ 姜國元好似。 比 我大少少 啊！比你大少少啊！哦，咁啊，即 都可能差都同年同齡同年啊，應該係 嗱，都係嗰個年代，但係咧又係錯名，甚至係即係要佢走添啦。當然，咁你譬如阿 Chris 離開咗南華早報，跟住信報嘛，應該 係 跟住就信報離開咗幾耐啊？ 信報唔肯定。跟住佢又去。 最近喺左右紅藍綠，我見到佢啊 ，Chris。 嗰啲係 好唔好？偶客串啫， 客串啊！ 你講啱嘅，其實即係咁耐嘅資歷嘅咧，係其實係應該起一個比較重要嘅作用。 咪梗係啦，你係嗰個 backbone 嚟噶嘛，其實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嗰個 backbone 嚟噶嘛，其實係。但好可惜就因為政治原因，因為媒體染紅等等。咪個個都離開咗嗰個決策個崗位咯。嗱，你做記者反而冇所謂喎，係嘛？但係你決策崗位有影響力噶嘛，對份報紙、對個媒體有影響力噶嘛，咪 remove 你咯。 咁唔係嘅，咁而家喺決策崗位裏邊好多嘅同業， 都繼續在 struggle 緊嘅。 不過佢， 我唔敢講，我唔敢講。 阿細兩部分啊， 好多係揾食嘅啫。我覺得 部分佢同你唔熟，唔話俾你聽啫。 即係私下 struggle 緊， 私下 struggle 緊。 唔係，即係其實好多都喺度，即係你知而家成個環境就係 好惡劣， 即係好惡劣，係嘛？你啲老闆係咪轉曬色㗎啦？咁你 同埋干預到好深入咯。 即係我覺得係好多，其實有仍然有啲唔錯質素嘅報導。 剛才你講的幾位即係同業先進咧，佢哋將會全職同你哋做。 嗱，麥燕婷同阿劉俊圖咧，就係我哋呢個公司，我哋公司叫公民記者有限公司，係用擔保有限公司嘅方式註冊。 公民記者有限公司。係 啦，咁我哋嘅平台就叫眾 新聞。眾 新聞。咁呢個擔保有限公司嘅意思咧，就係即係冇股份嘅。 嗯。 即係如果萬一我哋賺到錢。我哋都冇股份嘅，所有錢都係擺翻落個平台，即係做新聞啦。咁當中即係頭先我講劉俊圖同阿麥燕婷係director 啦，董事。咁我姜國元同阿 Chris Young， 我哋就會係受薪。 係， 當然薪水就係同我哋 冇得比呢個，大家都明㗎啦。 咁我哋亦都有幾位，而家目前我哋成個編制有10個人啦。咁我有7位， 即係有前線採訪嘅。 係啦，咁亦都有program 嘅同事啊。咁佢哋我哋都盡量去俾翻個市場嘅薪水。 嗯。 因為呢啲後生嘅其實呢個係佢工作，即係佢亦都佢有理想，佢都要食飯呀。咁呢個部分即係我哋用嘅眾籌得到嚟嘅錢，其實就係、是。全部都會用在新聞工作上面，咁呢啲同呢啲請翻嚟後生嘅， 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咧而家，我覺得有機會係俾一啲新嘅做新聞嘅人，或者係讀緊新聞嘅人，喺一個新媒體嘅環境裏邊咧去 practice。我想是這個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我們還是去 TVB 實習就沒有前途的。 不是我們為什麼，我們除了這班十個所謂始創會員，我們都公司不是很大，我們都邀請了一些人做公司會員，其中有很多都是新聞系的老師。因為我們你說得對，我們都希望即如果我們企穩一點的時候，我們可以有些機會即跟新聞院校同學有些合作，即我們反正沒有老闆嘛，也都很多東西可以嘗試。這樣的話呢，即對於新聞現在受訓練的同學，有沒有一些我們可以互動的東西呢？即我們都希望。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讓讀緊新聞的人對香港的新聞業失去信心，我覺得。即他仍然是覺得是有希望的，或者是可以做到事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如果不是的話，他很快出來一失望，他就會離開那個行業。是不是原來發覺的環境原來不是這樣的，很多主流媒體， 不過現實都很殘酷，很快他都看到。 不過我又這樣說，這個 side track 一件事，就是那個前線記者或者新聞從業員那個流失率呢是越來越高的。從前我們那個年代呢，起碼人做夠五年才為轉行，轉去其他行業，現在是可能一年甚至更短。這個情況是過去幾年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以前我們起碼因為就算不說新聞理想也好，起碼間機構做夠兩年，你轉工都好看一點。 現在流失率很高， 現在是一年， 不單止轉行，轉行不單止轉工， 轉行 其實是不是不只是新聞界這行是這樣呢？ 我不懂答你，我不懂答你， 工作能力的改變來的，我覺得這個 我看其他行業我唔有啲行業都會 stable， 起碼兩年咯。 但會唔會嗱？除咗你話新就係新喺，譬如你頭先講啦，有啲資深嘅人可以 provide 到一啲嘅新聞角度啦、新聞觀點，甚至係新聞嘅 agenda 啦。第二就係咧 reach out 去到學校裏邊嘅新聞教育啦，嗰啲嘅即係而家讀緊新聞系嘅同學啦。其實會唔會再有啲就係點樣用到一啲社會好多嘅資源？即係變成一個真係一個社會化嘅媒體，而唔係純粹係專業記者去 produce 新聞內容。 喺我哋嘅計劃當中咧，即係如果我哋個眾籌都成功嘅話咧，我哋其實係每年我哋有一個預算係點做咧？我就希望係 support 獨立嘅一啲嘅採訪計劃。咁嗰啲計劃可能即係我講緊我哋平台以外。 可能來自所謂自由的新聞記者， 可能單頭記者都可以，可能譬如我陳曉雷，他有個計劃，他想做個老人死亡的研究都可以， 即是一些新聞性的東西，譬如可能來自公民記者，可能來自新聞學者，可能來自一些 freelance 的記者，即是他們 提案一些新聞的採訪計劃，那我們會有個 panel， 即是不是我們，即是我們再找一些外面的人去看看，然後我們 有個 funding， 一個 funding， 那當然不是很多，因為即幫不到你謀生啊，最起碼其實做新聞，好的新聞是真的要錢做出來的， 還有一個 recognition， 對對，這個是講新聞層次，新聞層次，那你要找一些後生的啦，那些後生才可以 afford 可以這樣做。但我有一個提法，就是你見有些報紙就是包括信報在內啦，他們都會請很多專業人士幫他寫稿，而啲專業人士咧寫佢呢個內容咧，未必同佢專業有關嘅。而嗰啲人咧，第一社會有地位，第二咧，即係我哋要承擔一個現實，可能佢有咁嘅條件，本身就叻嘅人，佢可以去探討好多嘅事物，用佢哋嘅角度。啊，呢樣嘢即係你哋會唔會考慮咧？ 會，我哋都有邀請即係不同領域啦，當然不少都係來自我哋啲。 唔係一定寫佢領域嘅嘢啊，要睇一睇啊。 即係做即係開壇啦，喺度寫嘢啊！咁甚至無係唔係寫嘢喎，即係即係 video blog， 即係唔一定係文字嘅 講嘢， 講 嘢係啦， 拍嘢咁嗱，咁咧都有。 我即係星期二嗰日咧，同阿細良一齊揾阿蕭華一齊嚟講做嗰個撈鬆嘅時候咧，我哋提到話今次嗰個選委會選舉裏邊咧，專業人士咧，佢哋個 say 咧係。你看到出嚟啦啊！咁好多個就係話用個人投票的專業的界別咧，都是有佢哋嘅 洗倉， 係啦，洗倉啊，民主派洗倉。我不一定要找民主派啊，即係話呢啲專業人士其實很想個社會裏面咧，佢哋有 say 嘅， 同埋好想求變哦。 求變，仲有咧，你不要排除一樣嘢，一個現實就話佢哋咧，我哋叫上岸，上咗岸的人，佢哋有多啲時間資源咧。去寫啲嘢， 其實你哋啲人 會 shoot 到你哋嗰個 裏邊咁多人際關係網絡。好簡單，八十年代開始採訪， 佢哋好想開聲噶，嗰幾個專業電台啲人。 係啊，其實你應該識好多呢啲，譬如我舉例啊，類似黃永平呢類退咗休嘅政務官啦，或者做過司局長嘅退咗休嘅官員啦，或者商界裏邊退咗落嚟做過一啲大企業嘅。嗱，佢哋嗰啲嘢嘅 wish， 即係佢睇嘅嘢都唔同啦。其實喺大企業做過管理， 我哋而家都盡量去邀約。一啲有啲答應啦，有啲 睇定啲咯，可能係嘛？ 係啦， 想睇下你哋搞成點先。 始終都係嘅，咁但係你講得啱，其實我哋都係喺呢個言論呢個部分，即係我哋只係做新聞嗰即日嘅新聞嘅一啲部分，但係呢個係更加闊啊。 即係如果眾籌係講資源嘅話咧，即係眾人公告咧都係一個資源嚟嘅。 啱。 以你哋頭先嗰幾位講出嚟嗰幾位朋友。他們一定有號召力， 有幾個界別啦，我想譬如 Kelvin 咁樣法律界啦，識咁多人，因為他都是即係廣大法律學院噶嘛，咁就跟住阿姜做明報，一路咁多年都是即係喺嗰個新聞界裏面有地位嘅。咁你以前馮玉蓮好，馮德雄好，其實嗰扎全部都是即係通曬噶嘛，政商啊，全部通曬。 我提一提啊，呢、這個啊。劉俊圖不是只懂法律的事 情，當然 我今天在 research 過他的事情，我發現他懂的事情是 more than an editor， more than 一個 law graduate 可以懂的，他文科理科都 懂。所以我都希望就是說，如果大家聽緊節目的朋友，就是我覺得有聽我講的，我都講過一年了，其實就是說希望這些 senior 的或者資深的媒體人可以走在一起。當時都諗住梁振英會連任添，即係要一個黑暗嘅年代，即係有陣呢個燈塔啊，有個咁樣嘅角色嗰陣時咧，我哋就要支持呢樣嘢。我覺得嗱，你哋諗住係咪會有一個即係點樣嘅 crowdfunding 嘅方法咧？即係眾籌嘅方式咧？ 我哋一月一號而家都準備緊啦嚇，即係眾籌嘅平台啊等等。咁我一月一號個。網站我們暫時不會有 app 住的，我們都是網站，但是網站是可以我們叫 responsive， 即是你手機看到。 咁咧就會開始眾籌啦。咁我哋都亦因為眾籌，坦白講喺眾籌呢個平台亦都東扣西扣，即係你平台要俾翻啲commission 咁。咁如果大家真係好支持嘅咧，就直接係 咯。 咁我哋嘅網上會有即係我哋嘅訂户。 哦，即係有 subscribe 嘅一個 scheme 嘅，要 subscription。 咁即係100蚊一個月，或者200蚊一個月，500蚊佢，或者你自己定啊，超過500蚊或者係少過100蚊，都其實我哋都好好開心。如果有朋友可以支持嘅話， 祝你好運啦！因為而家統街都話眾籌啊， 係我哋都需 要。我有補句啦，又唔啱聽啊，可能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幾位咧，我哋有個第一就係、是可能會比較保守的人物、 嗯 啊、第二都是大中華膠、即我要講了，即講好說話呢就我 honest 的我會講，不好的呢我都會講，我就是這麼出席的人、啊、剛才那幾位朋友呢他們是非常有 ability 的人的，不過呢、有些人的印對你印象你覺得他們比較保守的一批、第二是屬於大中華膠，會不會局限了你們的，如果不用市場那麼市侩，是個 readership 或者 those who care。 我覺得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立場啦，即是不是大中華膠，是不是保守。我想如果你說在新聞那個即做新聞的方面呢、我覺得你認為你所謂保守或者你說 old school 那樣、maybe，但我覺得其實新聞其實回到 basic 專 業主義、 即事實，如果我們能夠用事實去 帶動 一件事、或者我要去挫 說服人、 挫一件事，我不是只是罵，我是有很確確作作的事實， 有 ground 那件事，我覺得是、即 你是 old school new school 其實都重要這件事，這個第一啦。第二，即係個人的政治立場是不是大中華膠定係咩啊？咁即係嗰啲，我覺得多元社會，即係每個人，其實我哋嗰樣嘢係讀者會驗證嘅。 同埋我覺得唔需要掩飾，就係我覺得做媒體係有立場嘅。我哋做網台好，做任何嘅 new media 都好，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有立場係唔緊要，係唔好掩飾自己立場。即係我覺得反而呢樣嘢，就很容易被人踢爆添。調翻轉就話我的立場是咁樣，譬如我做節目，我每一次講噶啦，我對中國嘅睇法係咁樣。你唔中意嘅，你咪可以批評咯，或者你去，譬如個香港嘅新媒體嘅幫補都好闊噶嘛。你可以揾，譬如你係獨派嘅媒體，你咪可以去到一啲揾到自己睇法相近嘅人咯。或者我根本我就唔中意睇新聞分析嘅。咁其實好，香港而家我諗啊，媒體嘅選擇。當然好像印刷媒體會比起八十年代呢個多元化是少了，但如果你坑埋呢個新媒體落去呢， 是闊的， 是的，其實那個媒體那個 penetration 的程度呢是深入，譬如舉例 Cable News， 以前很多時候你只是 subscribe 了，即是有訂戶，你是給了錢有線你才看到它的新聞，但現在有線的新聞呢，我相信它在網上面呢很多時候即時新聞的 share 的程度是很犀利的，因為很多人 ride on 它的新聞再給 comment 嘛。 Now 也是 Now 也是、即很多以前是相對起 TVB 來說是小眾的，但是它實際上通過個網絡變成一個大眾化的媒體，所以我覺得是即事實上那些讀者或者觀眾本身呢，它的主動性是強了，比起以往報紙媒體 我自己， 佢個主動性強咗好多。 即我自己向咧，其實都有個睇法，就係嗰、那個其實香港個媒介教育咧，即弱嘅。即咩叫媒介教育？成日你真係唔可以淨係信一個。即其實你應該，就算你話我好中意某份報紙或者某個網台都好，其實你唔可以淨係永遠只接收一樣，其實你自己應該有獨立的思考呢，你更加應該主動去找一些更多， 而且現在是找得到嘛， 現在更是的， 即是你多元選擇。 我覺得你剛才那個批評、即 我不是批評你的、我只是太多講講、不過、要包容咯、但是這個年代呢包容呢是需要很高的，即是很高的能量咯，因為網上的言論呢是什麼都有咯，即是我們以前剛才提到的同質化， 這個是好事的，網上言論多點、 即係同質化咧，喺同一個網台或者同一個網站咧，好少喺留言裏面出現咧係不相同嘅。 有噶，我頭先我睇留言，好多人 你胸襟廣闊啫， 鬧我個都 胸襟廣闊。 有啲係我做節目，我覺得好簡單。即係你一個嘅即係網絡上面嘅世界咧，其實當然好多人係中意表態，好多時係講立場，唔係講論據嘅，唔係講分析嘅。但係我覺得呢樣嘢總有人咧。即係我成日覺得新媒體唔代表所有嘢都係新嘅，喺新聞工作裏邊好多嘅傳統價值仲係 valid 嘅，我覺得。 梗係啦，呢樣 係啊，即係你個傳播嘅方式係新啫，你嘅媒介嘅方式係新， 叫基本嘅就係。 係啦，但係你基本嘅嗰個後邊嗰靈魂其實係舊嘅，我覺得。係。咁所以咧，仍然好多讀者本身咧，佢對新聞嘅要求都係同傳統係冇分別嘅。即是说你就算我做一个网台节目都好，你都是要做到有资讯性，你讲出你自己的论据，不是只是立场，你立场背后为什么 他的论述 那么立场呢， 但那些 facts 呢都要是 true 的。 是的，你有个论述 nothing， 譬如 为什么 叶柳是西环的人，你不可以就这么一句讲完就算了。那你要讲回、由23条开始西环怎样帮他做咨询，怎样动员，跟着他的子弹覆回来之后怎样劝退民建联，给个位置他补选、等等。咁你咪一路睇到咯，佢跟住就要點解連入去西環都唔敢認，又話佢送書，又話個司機又自己唔喺架車度去講大話，即係你好多論據，好多觀察。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講到咩呢，就係、嗰個新聞工作者本身，除咗佢嘅人物關係之外咧，就係佢嗰個資歷啊，佢對嗰啲新聞人物嘅認識係過去嗰20年已經一路跟住去 observe 啦嘛，已經係咁，所以變咗佢即使時間好短都好啦。他落嗰個判斷咧，就摸定係一種表態啦，而係本身後面有一種嘅，就算係 breaking views 都好啦，佢後面有一個論據支撐嘅。我覺得而家網媒最需要係呢樣嘢，立場大家都好多，本土派好、獨派好、建國派好， 完全冇問題。 係啦，唔係同埋我覺得已經啲人 fed up 啊，去到個地步就係大家一埋位就 X 你 X 你。問候你全家呢啲咧，即係我覺得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唔係咁嘅，我覺得嗰個係網絡上邊好少數嘅現象，但係放大咗，而令到好多人已經好 fat 啦。所以我覺得今次你睇到嘅選委會選舉點解會係咁咧，就係表達咗一個好共同嘅立場，就係話我哋希望 make a change， 我哋喺個體制裏邊 make a change。如果唔係點解會選委咧咁多人去？ 你講選委選舉啊，要講翻喺三個月前嘅立法會選舉啊。即係啱啱阿月華上到嚟講啦，即係網上世界所見到嘅嘢，同埋真實世界見到嘅嘢 係唔同噶。 嚇，嗰個落差真係存在，同埋喺立法會選舉裏邊咧，我哋都見到啊。因為喺網上活躍嘅咧，多數就係年青人。OK， 啊，年青人咧一腔熱血，你未必同意佢講法，但係佢哋有個精力啊，有個 impulse， 馬上去寫嘢，馬上啲嘢發出去。一般去到中年嘅咧，你都係好 busy， 一係你工作上你個承擔係更多啦，啊，第二咧啊，你有屋企要照顧，有你係冇咁多時間上網啊，所以網上 dominant 嗰啲係 those who are young。 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可以有個補充。 係， 我覺得呢個現象未必而家係完全係咁喎。譬如在選舉期間我們都有透過一些觀察啦，即是網上觀察，即是我那時候我們都未即是我們是所謂在賣班，但是未真的運作，但我們都有觀察，就是譬如說葉劉，即是他網上的譬如 Facebook， 他支持度不錯的，不是五毛的。 我知道啊， 即 是說 呢，是 fact 來的。 是啦， fact 嚟噶。 即系如果我哋个 assumption 就系话咧，嗱，年青人就唔会中意葉劉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支持嗰啲都系五毛咁就错啦。 哦，呢个我完全同意咁讲喎。 系啦，即系其实已经系。 所以我就话等于太古城嗰个选民分析啫嘛，即系新民党啊，点解喺嗰啲选区会攞到票咧？咁其实佢一定系摸定系一个即系喺网络上边所睇到嘅嘢嘅，我觉得，而系话可能香港人一路对。一些所謂的權威啦，對一些政務官出身的人啦， 同埋對一啲嘅即係佢自己所謂單打獨鬥上去嘅人，可能有一種嘅 奮鬥， 某個年紀嘅人會支持啦，咁唔出奇，我覺得。 或者有啲人亦都覺得佢對於雨傘運動，真係不少，甚至我自己的朋友都有，佢覺得已經係 too much 啦。影響曬我生活啦，咁真係有咁嘅人。 藍絲帶，我相信你有藍絲帶嘅朋友啦。 但如果我覺得一個新媒體能夠做得到最基本，我就係話咧，就係唔係淨係立場。我覺得反而而家講立場係，即係反而唔係最重要嘅，我覺得係，而係你個論述個嗰、那個你個論據喺邊度，你 come up 到一個咁嘅一個結論嗰個過程係點樣？ 有質素嘅論述。我要補充係有質素嘅論述。阿細佬頭先我補充翻你啊，你頭先對阿即係。你有咁嘅分析啦，關於葉劉啦，但喺我認識嘅部分朋友裏邊咧，佢哋係非法葉劉嘅。我唔信， 非法葉劉。 我唔信佢哋係講大話，我唔信佢哋係親共。佢哋想嘅咧係一個佢哋認為嘅穩定社會。 係 藍絲帶唔係一定親共。 所以我覺得其實阿細良都講好啱仔。無論我哋政治立場係點咧，其實如果當我選擇唔聽，選擇。ignore 另外一邊的時候其實很大問題。咁我哋而家即係唔淨止香港啦，咁你啱啱美國選舉都出現一個情況啫。大家原來又係兩邊聲音係原來互相溝唔到嘅。你突然間選完之後先發覺嚇，原來個世界 其實英國脫歐都係咁啦。 即係嗰個係好重要。新聞工作者亦都我相信經過脫歐，經過即係Trump 同Hillary 嗰個選舉。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反思咧，唔係話我要改變立場，而係我點樣去聽到一啲真係同我立場唔一樣嘅聲音，而嗰啲聲音唔可以因為話我嘅立場，所以佢一定係錯。就算係錯都好，原來真係有一班人係咁嘅。 咁樣諗法嘅， 同埋起碼佢哋嘅你要知道個 assumption 喺邊度咧。 佢哋個 concern， 佢哋關心緊啲乜嘢？嗰啲嘢係咪真係個社會或者個政府係冇解決到啊？咁咁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其實對我哋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反思。 所以我覺得就好簡單，第一場就真正對眾新聞嘅考驗咧，就係行政長官選舉，因為你創即係一月開波啦。面對最大嘅新聞，我覺得我相信啊，真係呢幾 三月二十六日 最大嘅新聞就係呢個，因為呢一屆同上一屆唔同，上一屆咧大家都好似覺得黑白分明。其實那個黨英年就不得頂了什麼 豬狼之爭 梁振英就 OK 的但是今屆我想大家經過梁振英管治之後已經開始即是 concern 那樣東西即是不可以做港豬了大家要睡醒了不要被候選人騙了要看清楚候選人所說的東西是堅定流了那些政客是不是即是 empty promise 啊全部都是所以我覺得媒體那個我自己的經驗來的我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我都做即幾次的 Facebook Live那個 viral 的程度很厲害 即是瘋傳 很多人我不認識的人我在新界西助選的時候他都會走來跟我聊天因為 我幫朱凱迪助選的時候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人呢是 look for opinion look for 分析的其實他是要分析 的我覺得他不只是要立場你不要告訴我聽誰 你不用為他的立場 是的你不用為他他們自己懂得選擇問題就是你要告訴我聽其實我應該怎樣看這件事呢其實究竟林鄭參選呢件事應該點樣去分析佢背後嘅支持者係乜嘢咧？邊一啲力量、政治勢力喺背後係做緊一啲嘅即係動員呢而佢嘅對手，真正嘅對手會係邊個咧？共產黨最終嗰啲票會點樣走咧？我覺得而家啲市民其實已經係經過呢幾年嘅進化，其實即係俾梁振英折磨底下咧，已經進化到嗰個地步。所以我覺得調翻轉，我對你哋呢班人走埋一齊咧，我有信心嘅。 希望。 我冇講過冇信心啊！我冇完全冇咁講過。 The market is here， 已經喺度噶啦，我覺得已經係 ability wise 係啦。而家睇下邊個人可以 pull 得 冇任何 嗰樣嘢俾佢哋 懷疑，完全冇任何懷疑。反正其實嗰幾位朋友我都係識得嘅。我對佢哋嘅 ability 毫不懷疑。不過呢個係一個新嘗試，我提醒佢。咁我跟住咧即係我哋再阿曬，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頭先我哋喺出邊傾，唔係難題嘅，即係 佢問親佢都係難題嚟嘅。 我即係有好多人都同我有好多朋友唔係做媒體嘅，都同我傾過嘅就話經過即係你咁嘅經驗啦，你都係閲人無數，閲歷亦都係非常之亮麗嘅啦。你見盡曬好多嘢，即係有人都批評話香港記者咧、新聞界咧，我哋係做得 在採訪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咁我尤其是幾張即係點都好啦，啲立場嘅，就算不同立場嘅報紙，佢哋採訪嘅能力方面，我哋冇懷疑。不過喺 vision 方面，佢哋係嗰個視野方面就稍為窄咗啲。咁我唔知道你點樣睇啊？不過可唔可以我哋唞陣，你翻嚟話俾我哋聽，你點樣睇？